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咧，嗱，讲到啦，就金融监管咧，就讲奥巴马上台啦，其实佢有三个好重要嘅承诺嘅。咁但系而家已经明日黄花啦，因为佢都落咗台啦。但系即系我呢八年嚟，我成日都讲喺文章都有提。咁第一个咧就系、是、要进。行呢個金融嘅監管，因為呢個零八金融海嘯令人即係暴露曬嗰啲咁嘅嘢衰嘢出嚟啊嘛，佢話我哋要真係要 regulate 啦咁。咁但係咧，佢正正呢樣嘢咧，佢就係做得好差嘅。佢係勉強都係過咗一條法案，叫做多達法蘭克法案，叫 Dodd-Frank Act 啊，就是 Dodd-Frank Act 咁樣嘅法案。咁但係咧，其實呢個 Dodd-Frank Act 咧，其實好多人都話係冇牙老虎嚟嘅啫，但係都叫好過冇。咁於是咧，過去呢即係七八年咧，你成日如果你有接觸下啲銀行界或者呢啲金融咧，你成日聽呢個字㗎。啊，中文嗰時間就唔知叫咩，叫 compliance 啊嘛，你有實聽過呢個 compliance 呢個字啦？ 認證，如果一般我哋叫做，但係就 認證又唔係幾好嘅，其實即係啦，其實即係話咧，你做好多嘢咧，你要跟足規章制度，你唔能夠亂嚟。咁於是咪出咗呢一個奪命金入面啊，蘇杏璇嘅清楚。 明白， 清楚明白嚇啦。何韻詩嗰個，哎呀，我錄音，哎呀，啊錄得唔啱，我哋洗咗佢又再錄，嗰啲咪叫做 compliance 咯，係嘛？即係其實係做一套嘢出嚟咧，係門面功夫。你話就話保障消費者，到頭來其實都係保障翻嗰啲銀行嚇。咁、但係呢個咧就多達法蘭克法案，當然佢個內容豐富好多啦嚇。但係我哋睇到嘅好多呢啲都係門面功夫。但係而家咧，特朗普上台咧。他根本佢未上台已經講啦，佢誓言旦旦，佢話我一上台我就要推翻呢個 Dodd-Frank Act。佢話呢個 Dodd-Frank Act 咧，其實到頭來都係佢梗係講得漂亮啦。佢話其實都係有損害消費者嘅，令到消費者嗰、那個選擇少咗啊，即係 less choice。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要推翻佢，即係連呢少少奧巴馬做到嘅嘢咧，佢都要推翻曬。咁當然有一樣奧巴馬係叫做相對成功嘅，就係、是、嗰個醫保。啊，叫做 Obamacare， 咁樣咧，亦都係可以話喺美國嘅醫療保險制度入面咧，一個都叫做里程碑啦嚇，即、令到好多人納入呢、這個即係所謂保障啊嚇，即係呢個咩死得我真係成日諗現疏添，現疏即係保險。好啦，咁啊保險，咁但係而家咧，阿 Trump 上台咧都話啦，佢話到明要推翻醫保噶嘛，但係其實佢係冇提出一個另一個方案喎。 佢而家就成立咗個部門。是不是行政指令我就不知道，就盡量去阻撓 這 個 Obamacare， 盡量去令到它難以實施， 真是 大件事了，於是有很多人呢，即以前是根本很難，因為呢 你這個將醫療的保險是完全私有化市場化呢，其實所有這些保險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其實全部都是要賺到盡的，喂，賺到盡是它的使命來的，各位你明白嗎？即是這個遊戲是這樣玩法的嘛，我上得市我當然要向這個股民交代啦，我那個即是季度業績一定要就比上一次升了多少多少嘛，分紅派那些又怎樣樣啦，這樣所以呢其實有很多呢即是借啲椅呢就不受保，亦都借啲椅又不賠，這樣這些是多到不得了的，這些是醜聞。但是其實有很多是不受保的，即是說你之前我們現在那個 term 叫什麼 pre-existing condition， 就是說、哦、原來之前有過這些病的，哇咁你又高風險人士，咁你投保我唔受保啦，咁樣好多人都買唔到嘅，係嘛？咁所以 Obamacare 係幫咗好多呢啲人，但係而家 Trump 上台咧就話推翻曬啦，啊咁所以咧呢個係好嚴重嘅影響啦，呢、這個咁當然咧第三樣就講到我哋今日嘅主題亦都係啦，即係奧巴馬上台咧就係話對抗全球暖化，當然背後成日佢亦都唔會用呢個做主打嘅，對美國人嚟講佢主打就話令到我哋美國咧係有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 即係盡量自給自足，唔使依賴呢個中東呢啲石油咧，原來係引起好多呢啲咁嘅恐怖主義嘅襲擊啊，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咧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好唔 like 可以咁講，所以佢大致上佢係向呢個 fracking 開綠燈嘅。系嘛？即系 fracking 咧， 所有嘢都开绿灯啦，基本上。 即系奥巴马嗰阵 时啊。哦，你话奥 巴马？唔系啊，即系奥巴马咧。 奥巴马都系 上台，佢因为佢话要减低对外国石油嘅依赖啊嘛。 系系。 咁所以佢对 fracking 开绿灯。咁但系即使系咁，佢系完全知道所谓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嗰个祸害嘅，系嗰个威胁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咧系尽量推动。當然佢亦都同習近平啦，瀛台夜話啦，而家講即係大前年啊，大前年瀛台夜 嘅话，咁、 啊、 然后前年咧就巴黎峰会，然后咧就旧年咧就杭州最后签署咁啦吓，呢啲里程碑你哋唔熟，我就好熟啦，因为我好关心。咁样咧，其实佢系推动紧呢、這个即系话系对抗全暖化，就系即系喺国际层面上联手。咁即系我哋虽然知道个力度系唔足够、 嗯， 其实都系唔足够，但系起码向嗰个方向都系好啊嘛。 嗯， 死啦！而家咧，特朗普上台咧，即系佢未当选咧，佢已经话啦，佢话我咧分分钟我就唔会承认巴黎协议嘅、嗯、啊。咁佢而家咧就 Ringo 头先讲咗啦，佢未签，因为佢可能忙咧就系、是。佢差唔多日日都簽，簽完仲要捧起嚟俾人影相，好威咁樣樣，好似小朋友咁啊！真係，咁啊，全部都行政指令咧，佢已經簽到手軟啦。咁、 嗯、 但係暫時咧就未簽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話正式推翻巴黎協議，或者退出美國退出巴黎協議。 嗯、 不過講真，我哋都已經打輸數了，我覺得應該打輸數好。咁所以咧，我好早咧，即係特朗普一上台咧，我都曾經喺網上發表過，或者我寫過啲嘢，我都話其實咧，我哋咧世界上其他嘅人咧。是要团结一起，千祈不能够呢因为美国退出、啊、虽然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嗯、 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嗯、也都很长时间呢它是第一排放国，只是几年前才被中国是超越了、 嗯、 现在排第二啫、嗯、但即使排第二其实都是很大很大的，尤其是如果按照那个 人均 人均，因为美国是3亿人、 嗯、 中国现在是接近14亿人、嗯、即是我们的零头都大过它，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最大，但如果计人均呢是它大很多的。但是呢即美国如果真正讲真，其实布殊仔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他已经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了、嗯、布殊仔2003年那时候、嗯、所以呢我说没什么大不了，大家千祈就不要因为美国退出就说、哦、那我们都不做了，那你就死、 嗯、 大家要团结起来继续做下去、啊、到头来看看美国怎样。现在就真的实现了、啊、即是未实现，即是说他当了总统、 嗯、 但他就未正式推翻、嗯、那我们都是拭目以待，但都是那句，即我们呢真的要团结，我哋要做应该做嘅嘢、 嗯， 就唔好理美国点样样， 吓、啊， 冇错啦， 冇错。 好啦，咁样咧，嗱，讲真咧，其实讲翻布殊仔嗰啲衰嘢咧，同而家我哋讲嘅即系背后，你话死神也好，或者嗰个即系主旨也好咧，有少少类似嘅。因为我唔知道大家吓、啊、清唔清楚咧，其实布殊又系嗰八年咧，好多人都话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傀儡、 嗯， 而真正背后啊。即係掌權同埋出，即係出好多呢咁樣嘅歹毒嘅主意嗰個咧，就係佢個副總統 Dick Cheney 就切尼啊，咁樣咧就其中當然咧就我都係當年而家睇都係啱啱08年咁上啊，我先睇 Naomi Klein 嗰本書啊，《The Shock Doctrine》，Shock Doctrine 咧我先至清楚嘅啫，就係、是、關於 Halliburton 呢間公司， 嗯、 因為 Halliburton 黑水咧， 另外一間。又是那些 叮當碼頭， 是啊 ，Blackwater 叮當碼頭 ，Blackwater 都好出名嘅，即係軍火商、嗯、啊，同埋佢嘅唔係淨係軍火嘅，即係個好多設施 provider 一個一站式 好勁 嘅， 係啦、啊， 你想喐嗰個國家咩？你想喐嗰個總統咩？ 咁啊， 我就幫你做曬。 所以我都介紹大家睇一套戲，就叫 Ghost Rider 啊，即係其實係喺槍手，就唔係一隻鬼啊，而係槍手。其實佢入面有影射 Halliburton 嘅， 阿 George Clooney 嗰個。 Sirianna 啦， 都 係 Sirianna 咧，我就睇咗好耐，入面有冇提 Halliburton？ 都係佢唔夠膽直接提嘅， 佢係國家行為。 佢 Ghostwriter 咧，其實佢都唔夠膽提 Halliburton 嘅，佢作咗一個公司名叫 Hatherton。但係其實咧，你明嘅人一睇咧就知道係 Halliburton。佢嗰套戲入面咧，其實亦都係講佢就係個幕後黑手。就係點解咧？就係話其實布殊仔2003年揮軍嚟去打伊拉克，即係侵略人嘅國家，就最後捉咗呢個侯賽恩啊，民調喺美國民調咧，咁啊打到人嘅國家希巴蘭啦，死咗幾十萬人啦，係嘛？即係完全係好似人間地獄咁啦。咁但係後嚟好多呢啲咁嘅所謂重建嗰啲咁嘅合約啊。 就是由他們拿 全部就是由 Halliburton 拿曬嘅，而 Halliburton 你知唔知最大的股東是誰呢？就是副總統切尼。 嗯、 哇！你講出嚟真係直情恐怖到咧，即係醜惡到咧。佢呢啲就正正式式係發戰爭財啊！咁樣咧就係、是、你話用人命嚟去換嗰啲所謂利潤啦嚇。咁、啊、就係 Halliburton。咁但係點解我要講起佢咧？就係、是、因為今時今日呢個特朗普咧背後都有一個類似 Dick Cheney 嘅啲人，就係話頭先我哋提過嘅、 嗯， 就係、是、阿 Steve。Bannon 啊 ，Steve Bannon 咧，佢啊分咗咧，亦都係咧，其實阿特朗普都係言聽計從嘅。嗱，咁而家就未知，因為有特朗普佢競選嗰陣時好多承諾，究竟係咪佢自己 出自自己嘅心啊，真心，亦或都系啊 Steve Bannon 俾佢嘅，咁就唔知啦吓。 人哋话佢哋个配合就似啊韩南韩啊郭锦华 啊，另一个 闺蜜嗰个配合 啊，崔顺实 啊，当然佢哋又唔会搞基啦，系咁咸湿呢个， 系唔知啦吓咁咁，所以咧其实系真系唔知道，即系未来嗰四年咧就充满住变数啦，系嘛？咁但系其实头先都讲过咧，对佢啲所谓盟友嚟讲咧，咁佢点都要派定心丸嘅，就譬如就系安倍啦，啊日本啦，嗰个所谓美日安保条。條約啊，啊，即係話你唔使擔心，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即係轉咗裝，換咗第二個人，即係揸撇，咁但係咧一樣會咩嘅嚇，美日安保， 你俾錢啊嘛， 冇錯啦，幾時都係啦，佢而家都好啊，即係佢一完全爛仔所為啊，即係佢本來咧其實呢個就一個霸主啦嚇，即係佢就收保護費啊，但係咧而家我要加碼保護費咧。你都冇得 air 噶，系嘛？咁甚至佢话日本都要装嗰个咩萨德系统啊，咁样样，即系你喺南韩已经装萨德系统啦，咁啊中国梗系嬲到不得了啦，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其实佢喺整个地缘政治学度咧，究竟系点咧？咁而家咧，当然普京咧呢、這个先至最大嘅谜，最大嘅谜。嗱，咁你既然系咁右派啦，咁你应该系鹰派啦。咁鹰派应该如果喺冷战时期就即系同苏联对着干噶啦，即系简直系水火不相容，系一个死敌嚟噶啦。咁但系而家竟然又话特朗普同普京系好 friend，甚至咧就普京咧系喺暗中咧揾啲黑客定点样样咧 帮佢手， 帮佢手竞选。 即系而家估计话最快佢如果真系落得台咧，即系俾人轰落台，就原来真系 呢单嘢 final 到系啦。啲黑客喺某個途徑係有佢嘅聯繫嘅咧，咁你就真係半國罪都有啦嚇。 係啦，直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話即係特朗普呢場大戲咧，就係超級好睇嘅，即係好睇到真係你任何編劇都寫唔出， 真係 真係寫唔出。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其實佢係無間道嚟嘅咧？咁樣樣哦，原來佢係俄羅斯間諜。哇，咁啊勁咯，咁就 咁你都聽過啦，佢同香港啲某啲富豪都有關係噶嘛。 哇， 佢係曾經第唔知第二三度破產嘅時候，就香港有啲嘅地產商係支持佢噶嘛。 哦， 但係支持咗 唔好開名啊，唔好開名， 我 千萬唔好開名。 咁啊，支持咗一段時間又係鬧翻啊嘛，一個真小人啊嘛， 哦、 又係搞唔掂啊嘛，即係香港都有條線嘅，而家嚇。 哇，真係犀利！ 嗰度線噶嘛，咁呢個真係。超級的、拍戲就沒有大把題材，所以我不明白現在荷里活片沒有什麼戲， 但你不要忘記、啊、Ringo 你知不知道、即如果你說過去這幾個月這些情況，特別過這幾個禮拜這些情節呢，任何一個編劇寫出來呢 都被人 一定被人罵到即是七彩啦，一定被人一腳伸了出街啦你寫完這些這樣的荒謬絕倫的事，所以我們經常都說真現實呢是比小說呢是更加荒诞， 对的， 系嘛？ 对的， 所以而家咧就系咁样样啦，吓咁样咧就即系原来讲下讲下，咁就已经成个节目，我都话真系特朗普都仲有好多好多嘢值得讲。 我哋每一项佢嘅政策都可以 系咁，但系真系咧唯一一个可惜咧， 大家咁就 唯一一个可惜咧就系阿聪嚟唔到，哇！真系 阿聪又系啲超长工时啦，不过开紧 超长工时开紧会冇办法啦。如果有佢嚟咧，可能应该仲精彩，因为佢有好多朋友喺美国噶嘛，系好多传言嘅。好啦，冇办法啦，咁样咧，我哋今晚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吓，咁啊，下次再见啦， 好，拜拜。 Okay, bye bye。